烦了烦了没有力气烦了不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不敢相信烦了烦了烦了歇斯底里烦了我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不能呼吸烦了烦了烦了没有力气烦了不烦了烦了烦了烦了不敢相信烦了烦了烦了歇斯底里烦了 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我想我不仅仅

这场绵延不绝的大雨，多想你填满夜空的缝隙，飘进遥远的一张戏，最后落在失眠人的眼底。你给我不痊愈的伤，还要我用一生饱尝，宁愿守住所有爱恨碎片，绝不与过去握手和解。是你给我不痊愈的伤，要好过一切都成空，所以我每日每夜的想起你。 背脊上，烟深深聚会又深深凋谢，望穿一束枯火，心心中情放，不知去碰碰的弹出你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浅浅》来自这个小时的主角周深。这张《深的深》专辑偏古典文艺范儿，在编曲当中用到了很多流行音乐不常用到的和声体系，整体营造的氛围是安静飘逸的。周深空灵的声线听上去轻飘飘软绵绵，其实演唱起来相当费力，因为每唱一首都需要用到很多的气息来维持这样一种空灵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周深这样一首影视单曲为电影《幕后玩家》演唱的推广曲《无关》。 不习惯渐渐成习惯，其中的悲欢该如何清算，从平凡到归于平凡，中间的绚烂总是短暂，装作与爱你无关，用沿路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当初你的温暖还不曾走散，我不敢留下遗憾，装作与爱你无关，愿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轻抚你留下的每一寸余欢，把孤单当成习惯，下一站南辕海作伴，人未散青春却消散，命运的答案开始简单，装作与爱你无关，用沿路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当初你的温暖还不曾走散，我不敢留下遗憾，装作与爱你无关，愿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回味你我一个每一

彼此陪伴，日子从来不平淡，笑得灿烂。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陪伴日子从来不平淡，笑得灿烂。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前进的脉，或许有天我们会换。

道，恨不得每一个明天过来来到每一个晚上都想早一点睡觉，在梦里还能看见你的笑。朋友说我很糟糕，什么都不想搞，放他们去吃草，就像你对我撒娇，让你依靠，让你聊，全世界最重要。小你有保证好，约会我会想很多花招，满足你的需要，饿了把你喂饱，对你温柔，对你好，让你甜蜜，让你笑，不会跟你吵，因为你是我的宝。可是下次约会别带你表哥来当电灯泡，好不好？ 麻吉弟弟的专辑 Oh My 惊艳歌坛，当中所有的歌都是麻吉成员来创作，自然也包括崔维凯。刚刚这首甜蜜蜜除了借鉴到邓丽君经典老歌的桥段之外，都是崔维凯创作的。作为麻吉的成员之一，崔维凯的早期作品大多是为兄弟所写，由麻吉弟弟还有黄立成、黄立行以及李玖哲。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解脱》，收录在李玖哲2005年的《影子》专辑，就是由崔维凯作词的。 爱永远就是难题，失去分寸太容易，谁都是凡人，如果小心翼翼。有时候忘了珍惜，伤害来得太无意，有时爱太急，需要空间呼吸。嘴角也很痛也深刻，然后不断自责，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拥抱也情痛也深刻，谁不会舍不得，现在我给的或许并不是你要的。如果分手给你的解脱，最后的话我来说，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

参加北京展演活动的作品应是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的新编广场舞作品。参赛团队可以原创作品参加，也可以表演近三年北京群众广场舞编创的40支示范作品和获奖作品。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往后成相聚，随口而出的言语，可能是预言这一切，是谁在安排？难道听从和等待，当奔忙在寒风中换取平凡的生活，可我并不感觉很难耐。当晚风送走夏日，留给我漫漫长夜是什么？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我们关注到的是台湾地区的音乐人崔维凯。嘻哈音乐在中文歌坛的兴起，可以说是将华人的流行音乐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这个不仅是音乐上的改变，还有歌词上的创新。那崔维凯作为麻吉成员的重要作词人，他的文字心意也是得到更多人的喜爱。像王力宏在推广他的中式嘻哈曲风的时候，那崔维凯就成为重要的文字合作伙伴。在2004年的《心中的日月》专辑当中，就有三首歌是王力宏和崔维凯一起作词的，我们就来听这首《放开你的心》。 为什么抱着怀疑，爱并不是都自私自利，虽然难免一些坏记忆，让爱情失去吸引力，不再有趣，只是还是要过下去，不管是笑或哭泣，所以别紧张后期，其实生活充满惊喜。领来太紧太难以呼吸，重复每一天整齐划一，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自己，我比谁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高低，所以快跳去顶替，明天的精彩可以预期。 歌词无疑是代表着中文流行音乐的潮流新意，一贯求新求变的 Jolin 蔡依林也多次和他合作，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日不落》之外，像《完美》《美人计》《娘子汉》以及和王力行合唱的《乖乖牌》等等，都是有着文字上的创意。那下面这首歌，崔维凯是想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中英文谐音，同时也完美搭上了专辑复古流行的主题。这就是大嘴巴在2015年走七八十年代复古风的《有事吗》专辑当中和蓝心湄合唱的《Funky 那个女孩》。 从来

给唱的第十张专辑重命名 Rename 的歌迷票选出了七首歌，改头换面重新编曲演唱制作，当中票数最高的也是作为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就是之前全中国强力首播，也是本周新歌二号推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无人岛》，这是今年的全新版本了。崔玮凯的作品呢，出现在中文流行歌坛是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节点，属于创新的那一部分。他的词从中文嘻哈的大潮当中脱颖而出，在行文、用词、创意等等方面都是和传统流行歌的四平八稳那种情感叙述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自成一格，创造出了新的流行。到目前为止，崔玮凯发表的作品有几百首，那今天我们所分享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他参与作词 By Two 2015年专辑同名主打 Cat and Mouse， 在明天的揭榜专题时段，我们也期待他作词的 Good Times 有更好的成绩。你好，我是耿化，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周的揭榜专题，我们明天见。 公主般优雅的外表，像宠物一般的乖巧，爪子收起微微的笑，柔弱就是一种地道。以为我只会爱撒娇，挑战我可能会发飙，只是想拿翘，如果你坏笑，兄弟要。是谁让谁动心，爱少了变狠心。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动起你的手机，正在就。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你说你爱 kitty kitty kitty， 关心的鸟。我说你 like kitty kitty kitty， 不出可逃。我是野猫。我要顺着我的毛，否则就要让你求饶，或许我会不吵不闹，如果你能表现得好。以为我只会爱撒娇，挑战我可能会发飙，只是想拉翘，如果你坏笑请备药。是谁让谁动心，爱上了别喊停。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转动的夜，释放内心的狂野，这场完美盛宴，我来主导一切，从白天到黑夜，流动着坚定的血，美丽是不妥协。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